攻读《伊撒伊亚先知书》第43章。但是现今雅各国啊，那创造你的以色列啊，那形成你的上主这样说：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，你是我的。当你水中经过时，我必与你在一起；当你渡河时，河水不得淹没你；当你在火中走过时，你不致烙伤，火焰也烧不着你。因为我是上主你的天主，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。我使埃及做你的赎价，以故事和色巴来代替你，因为你在我眼中是宝贵的，是贵重的，我爱慕你。所以我拿别人交换了你，拿别的民族交换了你的性命。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同你在一起，我要从东方领回你的子女，从西方将你召集在一起。不要向北方说交出来，向南方说不要拦阻他们，要将我的儿子们从远方带来，要将我的女儿们由地级领回，就是凡归于我名下，并为了我的光荣而创造形成和造化的人。领那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族出来吧，让列国聚在一起，万民集合起来。他们中谁能预言这事呢？谁能预先报告给我们过去的事呢？让他们找出证人来，为证实自己有理，好叫听众能说：对呀，你们就是我的证人，上主的断语。你们是我拣选的仆人，为叫你们认识和信仰我，并明白我就是那位。在我以前没有受造的神，在我以后也绝不会有。我，只有我是上主，我以外没有救主。是我预言了，是我施行了拯救，是我宣布过的。你们中没有别的神，你们是我的证人，上主的断语。我是天主，且由永远就是，没有人能从我手中救出谁来，我要做的，谁能扭转？上主，你们的救主，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：为了你们，我派了人到巴比伦去，我要打断一切门栓，将加色丁人的狂欢变为悲哀。我是上主你们的圣者，以色列的造主，你们的君王。上主这样说：他曾在海中开了一条路，在怒潮中辟了一条道，曾使车马军队和将领一同前来，使他们沉默再未浮起，他们遂被消灭，像灯芯一样被熄灭。你们不必追念古代的事，也不必回忆过去的事。看哪，我要行一件新事，如今既要发生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看哪，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，在沙漠里开掘河流，田野间的走兽、豺狼和鸵鸟都要赞美我，因为我在旷野中使水涌出，在沙漠里使河流成渠，被赐给我拣选的百姓喝，就是我为自己所造化的人民，好叫他们讲述我的荣耀。但是雅各伯啊，你并没有呼号我；以色列啊，你竟厌烦了我。你没有献给我全燔祭羔羊，也没有用你的牺牲光荣我。我从没有因了素祭而劳累你，也没有因了馨香祭 而烦扰你。你不但没有花钱给我买香菖蒲，也没有以你牺牲的肥脂供养我，反而用你的罪恶劳累了我，以你的添油烦扰了我。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缘故，免除了你的过犯，不再怀念你的罪恶。请提醒我，让我们一起来辩论。你先说吧，好表示你无罪。你的祖先犯了罪，你的中保背叛了我，为此我使你的圣君受了亵渎，使雅各伯遭受了毁灭，使以色列遭到了耻辱。